十四首，有啥人甲你相比？主，有啥人甲你相比？主，有啥人比你较水？主，我有路敬拜你，因为你是道路、生命、真理。就是我要歌颂你，哦路，我要歌起你，我着，我要侍奉你。荣耀送赞归乎你，主，有啥人比你相比？主，有啥人比你较水？主，我何路敬拜你，因为你是道路、生命、真理，就是为要歌颂你，哦路，为要歌起你，我着为要侍奉你，荣耀颂赞归乎你。荣耀颂赞归乎你。